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轻轻松松回答。

然又不是轻薄，转到脸的像一起是背影火，一路的方向让我不停琢磨，有有有有有有， 是谁听着歌一往里寂寞，漫漫长夜一路芬芳，岁月曾流过， 是不是

还是空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出乾坤呐！老枪要一声喊呐！ 山立起来，人富起来，面朝大海，中国春暖花开，你的梦有无限年文明的承载。

色的大地回荡着传奇， 翠绿色的春天蓬勃着生机，我用黑眼睛深深凝望你。 水墨丹青是你大爱的写意，红色血脉流淌不屈的勇气， 紫气东来香味和平的记忆，我用赤诚的心紧紧拥抱你。 千年